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老公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。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，董酒好喝，醒酒快。董酒窖藏系列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明武宗朱厚照这个人贪玩好色，正德二年的时候，带着一队人马乔装打扮成商人的模样，微服私访，就奔了大同的梅龙镇。本来啊，这朱厚照也就是找找乐子，寻开心去了。可谁成想这次出游收获还真是不小，让他在一个小酒馆里边巧遇了一位貌似天仙的姑娘。朱厚照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，他得想着法儿的把这姑娘弄到手。结果堂堂的一国之君可就不别好屁了，他想尽方法和这姑娘搭茬，还让这位姑娘特意给他做了一道菜。昨天咱们也说了，这菜是姑娘临时创作的，根本没有名字。朱厚照呢就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游龙戏凤的名字。但是您有所不知啊，关于这道菜，这个名字以及这段秘闻，那可说的太多了。卖酒姑娘巧遇皇上，佳肴美女福祸圣心，游龙戏凤上演大戏，真真假假难以辨清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巧说游龙戏凤第二集。朱厚照干嘛想了这么一个名字呀？其实啊，一开始他也没琢磨要叫这个，可人家姑娘自打把这菜端上来之后，朱厚照就没完没了的跟人搭话。哎，我说姑娘，看你年岁也不大，怎么这店里边只有你和你哥俩人呢？哎，你叫什么名啊？这姑娘呢性格倒是挺外向，也是干这行的性格内向干不了，她好说个话。再说了，她哪知道朱厚照心里头有什么歪想法啊？一听客官这么问，顺嘴答应的也就说了，哎呀，我们兄妹二人呢命苦，打小父母就去世了，我跟我哥呢相依为命，就开了这么一个小酒馆，挣点小钱维持生活。我一个村里的姑娘，名字不好听您可别笑话，我叫李凤儿，我哥呢叫李龙。李凤儿，嘿，这名字真好听。朱厚照听完了，抬眼瞧了瞧凤儿，你这名字好啊，凤儿，百鸟之王，看来能配你的必须得是一条真龙啊。他这是说他自己呢，可人家姑娘哪知道他是皇上啊。再者说，李凤儿打小就生在这个小镇上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别说龙了，就是一个普通小伙子，李凤儿这个年纪也没想过。一听朱厚照这话，李凤儿的小脸腾一下就红了，抿嘴一乐，客官呢，您真会拿我寻开心，什么龙不龙的呀，我可不敢奢望，您呢还是好好品尝品尝这酒菜吧。说完，李凤儿转身就去忙活去了。这会儿旁边几桌客人也吃得差不多了，给林子结了账，这李凤儿就开始一通收拾。 咱以前说过，朱厚照这个人品味非常特殊，大家闺秀、出身名门的闺女他不喜欢，像什么西域女子啊、妓女啊、寡妇啊，哎，反正是越各色越特别他越喜欢。这会儿碰上这么一个李凤儿，小镇姑娘，年轻漂亮，一通忙活家务活，他瞧着新鲜，这心里的滋味那真是百爪挠心。李凤儿手脚真麻利，十分钟的功夫把这店里边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这会儿屋子里边除了朱厚照之外可就没有其他客人了。李凤儿收拾完了，礼貌性的冲朱厚照点头一乐，就奔后屋去了。旁边没客人了，自己这酒菜又上齐了，要想把这李凤儿再喊出来，除非是朱厚照结账，否则找什么理由呢？这一个人在这干巴巴的喝闷酒多没劲呢。朱厚照心里烦，脑子里边拼命的转，想了半天，最后他心一横，我呀也甭找理由了，我就直截了当跟他说了，让他陪我喝酒。主意拿定，这朱厚照就开始喊人了，凤儿，凤儿，凤儿，您听听跟叫魂似的。这李凤儿一听招呼连忙出来，怎么了客官，您要添些什么酒啊还是菜呀？李凤儿一露面，朱厚照这脸可就有了小模样了，哈、啊，不用不用，什么都不用，你看我这酒啊还有半壶呢，这菜也剩不少，我呀就是一个人喝酒啊怪慢腾的，想找个姑娘陪陪我。哎呦客官，我们这小酒馆里头哪有陪您喝酒的姑娘啊，我们这梅龙镇小可不比大城市那么繁华热闹，您要是想找陪酒的姑娘啊，我看您是挑错地儿了。李凤儿说完了，这朱厚照倒是不着急，假装头晕东倒西歪，就往李凤儿身边凑，啊，既然没有的话，那你就陪我喝吧。做酒馆买卖的难免会碰上喝多了找事儿的，这种情况李凤儿早先不是没碰上过，但是今儿个他可有点着急。为什么呀？这店里就他一个人，万一有点什么事儿，一个姑娘根本没辙。起初李凤儿这脸上还有点笑意，听完朱厚照这话，这脸呱嗒一下就掉下来了。客官想必是喝多了吧，说话怎么这么不注意分寸呢？我一个农家女子怎么能陪您喝酒呢？看客官这模样也像是个有文化的人，难道就不懂得男女授受不亲这个理吗？李凤儿这一生气，小嘴儿叭叭叭一顿数了。朱厚照听完这心里头都快美开花了，那位说了朱厚照有病吧，挨数了还高兴，他呀不就是这毛病吗，逆来顺受不喜欢，一身刺儿的姑娘他倒觉得好。咱们长话短说，朱厚照假装喝多了，就跟李凤儿这儿撒酒疯散德行，这李凤儿拿他没辙呀，怎么说怎么劝，这朱厚照就是厚脸皮，非得让他陪着喝酒。最后李凤儿一生气扭脸走了，回屋去了。既然装疯卖傻，那就得装到底。瞧见李凤儿回屋了，朱厚照左右一看没人，抬起屁股就跟着进去了。其实要说一开始啊，这李凤儿对朱厚照还挺有好感的。起初这朱厚照规矩啊，人长得也不错，善聊，说话呢也挺有意思。可谁成想几杯酒下肚，这朱厚照原形毕露了。这边李凤儿一看朱厚照这么大胆子，愣敢跟进来，更没好脸子了，把房门咣一关，咵锁上了，死活就是不开。朱厚照跟个傻小子似的站在门口，一个劲儿的说什么一见钟情啊，姑娘你长得实在漂亮啊，你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啊， 总而言之吧，把所有的溢美之词全用上了。李凤儿坐在屋里头，任凭你说下大天来，这门我就是不开。这可够让朱厚照着急的，不能老站在门口待着呀。朱厚照这人鬼点子也多，灵机一动，突然张嘴说了一句：哎呦，这位就是凤儿的哥哥李龙吧？哎呦，失敬失敬。一听李龙这俩字儿，李凤儿坐不住了，心想我哥回来了，那还能任由你欺负我？结果抬手把门栓一拉，一个箭步就冲出去了。可谁成想，这门外头哪有什么李龙啊？真龙天子倒是有一个，这李凤儿是左瞧瞧右看看，死活没找着，再一扭脸儿，嘿，这朱厚照已经进屋坐下了。李凤儿这个气呀，三步并作两步就往屋里走，还没等朱厚照张嘴呢，李凤儿这伶牙俐齿就开始数了上了。哎，我说这位客官呢，您这胆子也太大了吧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您竟敢闯我的闺房，您难道就不知道王法吗？王法，朱厚照就喜欢听这词儿。王法是我定的呀，一边乐一边说，别说你的闺房了，就是皇上的寝宫，他的金銮宝殿，我也是直来直去。这话说对了，他就是皇上啊。李凤儿这口唾沫差点没吐在朱厚照脸上，心说呀，你这牛能吹得再大点吗？瞪了一眼朱厚照，我还告诉你，你能去哪儿我管不着，但是这是我的闺房，你就不能随便进。你呀，赶紧给我出去，否则我就喊人了。李凤儿这话音刚落，抬腿就往外走。一看李凤儿动真格的了，朱厚照一把就给李凤儿拦下来了。为什么呀？您想想，这喊人那还了得，周围邻居一来，谁也不认识我是皇上啊，过来噼里啪啦一顿臭揍。二来呢，即便官府来人了，他把我认出来了，一问为什么，调戏民女，私闯民宅，我堂堂天子白天耍流氓，这脸上挂不住啊。就看这会儿朱厚照一往情深，凤儿，你要是从了我，我保证让你终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我是真心喜欢你呀，你别以为我是开玩笑呢。看朱厚照突然变了样，也不嬉皮笑脸了，说的每句话都跟掏心窝子似的。这李凤儿也犹豫了，随口就问了一句，说您到底是什么人呢，竟敢如此放肆。什么人？这李凤儿可真是问着了。就看朱厚照整理了一下衣衫，往椅子上一坐，说话之前还嗽了一声，咳咳，我呀就是当朝天子正德皇帝。朱厚照本以为自己说完了，这李凤儿还不得吓得赶紧下跪呀，可是呢，这李凤儿愣了两秒钟，紧接着乐得没直起腰来，气儿都倒不上来了。朱厚照纳闷啊，拽了拽李凤儿，哎，我说你乐什么呀，你不信呐？李凤儿呢也没有力气说话了，一边乐一边摆手，那意思啊，你起来，我坐这儿，我坐这儿。朱厚照不明白他要干什么，挺听话的站起来了。您猜怎么着，这李凤儿一屁股坐那儿，整整衣衫说话之前呢也嗽了一下，你要是天子啊，我就是天子的妈。嘿，朱厚照是又气又乐，一把就给李凤儿拉起来了。不是，你真不信我是皇上啊？那行，你看看这个。说完了就把挂在腰上的一块龙牌掏出来了，还把这商人的衣服往上一撩，把里边穿的龙袍给露出来了。您说说，这人真不嫌热，衣服穿两层。这下李凤儿可有点傻眼了，手里拿着龙牌一个劲儿的看，半天都没敢言语。还是朱厚照先说话了，这大明朝天底下 有几个敢穿龙袍的呀？李凤儿啊，李凤儿，这回你总算是相信了吧？这还有什么不信的呀？那个年月偷盗抢劫，这都是胆大之人才能干的。可是像这样的人，您随便问问，他们敢抢劫，有谁敢私底下穿龙袍？这是灭门九族的罪过。李凤儿这会儿倒是真相信了，不过这俩眼睛眨巴眨巴的，使劲看着朱厚照，那意思是说呀，怎么可能呢？当朝天子怎么会乔装打扮来到我这小酒馆里了呢？这会儿再看看朱厚照，那得意样大了，扬着个脖，舔着个胸脯子，刚才那副门口求人姑娘开门的劲头啊，全没了。他瞧李凤儿这满脑子问号，倒是没怎么拿糖，就把自己这次微服私访、巡游至此怎么怎么回事前前后后说了一遍。李凤儿这会儿把朱厚照是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瞧了一溜够，认定了这人就是当朝天子，扑通一下就给朱厚照跪下了：“民女刚才如有得罪，还请万岁息怒。”朱厚照这会儿啊，还有什么可怒的？瞧见李凤儿也不反抗自己了，他这心里头别提多美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朱厚照这个人倒是啊，挺会抓紧时间。一瞧李凤儿对自己态度全变了，当机立断，搂着李凤儿的小蛮腰，可就进屋了。朱厚照这边终于如愿以偿了，可谁成想，刚要躺下睡会儿，麻烦事儿来了。什么呀？您别忘了，人家李凤儿还有个哥哥呢。中午那会儿没在，那是出门办事儿去了。这会儿事儿也办完了，等回家一看，这可不好了。酒馆里边一人没有，李龙纳闷，心说我临走的时候吩咐过妹子呀，说让她好好照看店铺，怎么这会儿连个人影都瞧不见呢？张嘴就喊上了，可喊了两声，一看没人回应，李龙这心里边就觉得不对劲，坏了，别是我这妹子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李龙心里头琢磨着，可就抬腿往后院走了。走着走着就更觉得不对劲了，就听远远的有打他妹子的闺房里边传出了一阵阵的笑声，而且这个笑声不光是他妹子，还有个男的。这就奇怪了，这人是谁呀？我妹子可是一个性情本分的姑娘，平日里没见她和谁有过亲密来往，我这出门办事儿也不是一回两回了，这次怎么就这么奇怪呀？不会是有人强迫我妹子，她没办法才委身同意了吧？也不对啊，如果是强迫，不应该在屋里头笑得这么开心呢。李龙心里边一个劲儿的打鼓，可当走到李凤儿闺房门口的时候，他站那儿了，干嘛呀？他想好好听听这里头到底是谁。等确定了这屋里头确实是一男一女，这李龙啊磨头就走。那位说了，还磨头就走，还不赶紧冲进去救人？他李龙想什么呢？哎，咱说的这段是个秘闻，所以有待史书考证。这故事情节呢就是这么发展的，所以啊我就这么给您讲。李龙转头去哪儿了呢？他奔衙门了，他得让官差过来抓人，别到时候抓不着现行，这男的不承认。李龙一路跑过来呀，这就快呀，来到衙门口，一口气连个逗号都没有，就把这事说了。当差的老爷一听，嘿，这事儿挺新鲜，随身带着几名衙役跟着李龙就回了客栈。这下可热闹了，这帮人一到客栈直奔李凤儿的闺房，虽说没有破门而入，反正这动静啊也够吓人的。朱厚照这会儿正在屋里休息呢，一听外头吵吵嚷嚷的，这脑门子立马皱起来了。躺在一边的李凤儿仔细一听，不好，门外说话的是我哥李龙。